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? 啊，不错，可是有一点一字一顿。Stop hanging out, stop hanging out. 最好是稍微连贯一点。 行，追梦天使。 I was drunk on you. Was drunk. 这个 was 的 z 没听见，刚刚有点 were。好像用一个卷舌的音， 哎，声音也比较小哈，背景还有杂音，下次尽量清晰一些。 Yeah, Magni.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? Would you stop? Would you stop? 注意，这是一个疑问句，在我们的重音音节呢，应该是往上飘的。Would you stop? 而不是 Would you stop? 好的，小白兔。 Would you?